声明未证实封锁账号，即是说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并采取暂时性措施保护账号安全。按公开的电邮交换记录显示，大约24个阿富汗政府机关使用谷歌伺服器，亦都有几个阿富汗政府部门使用微软的电邮伺服器，包括外交部和总统府。有网络保安公司说，这些情报资料可能远比老旧的直升机有价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都是车多，车龙大消散。另外同大家讲单封路，在九龙区龙翔道因为路面维修，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的慢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因为路面维修，慢线是封闭，龙尾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洛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洗衣街介乎太子道西至到亚街老街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龙悦道去呈祥道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近南昌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的龙尾就在亚公湾路。今次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全力扣杀 ，WH2级、SH6级，勇挫强敌出线，全力冲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咧？ 张家朗。 答案系张伟良。张伟良96年阿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句诗神仙，到天坛千丈不夜天，青春加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旷神往。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钟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伦邦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奇遇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听紧你，点啊梁子希， 欢迎你啊钟哥。点解讲欢迎呢？因为呢，其实呢，我发觉呢，每个年代嘅 DJ 呢做节目呢，啲 opening 讲嘅说话都唔同㗎。另外就呢，好兴呢，每个年代有啲呢改节目名呢，好鍾意用自己个名呢，可能愣少少字呢就变成一个节目名㗎喎。 而家都有㗎。 嗯。 Albert Au, 欧瑞强。 係啦。 都系用自己的名。 佢用咗几十年㗎呢、這个名。 所以呢我已經明白咗啊！如果你想個節目受歡迎同埋長青咧，一定要有自己個名裏邊噶嘛。 係啊， 所以之前咧，我喺一台嘅時候，《開心日報》有個環節咧，就唔係節目名啦，有個環節就叫做十點半鐘梁榮忠。 係， 咁我而家搬咗過嚟二台喺晨光第一線咧。提早一个钟就叫做九点半钟梁荣忠 哦，我用全名添，你而家 系啊，咁我之前咧喺二台嘅时候咧，早两三年前咧，已经有一个逢星期日嘅节目啊， 嗯， 一个钟一个梁荣忠，点都要冚自己个名落去咧。 喂，但系如果我唔俾你用全名三个字啦，因为咧啱啱呢几日咧咪有套英文戏名咧，咁啊改咗个中文译名之后咧，即系譬如《羊的恐惧》嘅简称啦吓，咁啊搞到我哋咧好多香港市民咧，大家好兴奋啊，自己改图啦， 系咁创作啊。 咁改两个字嘅名啦，咁如果用钟阿钟呢个字咧，你会改一个咩嘅名咧？ 有啲咩选择啊？ 我帮你谂咗。 有啲咩啊？ 邓钟？ 点解咧？ 因为邓唔系话你邓冬菇，而系咧，譬如咧，邓钟系爱嚟越熬啲汤噶嘛， 哦、即 越熬越浓啊嘛， 补身啊， 即系你可以做啲补身啦，或者系啲有啲嗰啲经典啊怀旧节目咯，将来 啊似我啊似我 系啦系啦，如果我用翻我旧名，我可以用巨轮啦， 点解咧？ 而家兴怀缅过去嘛，咁、 哦、 不如时代 的巨轮啦， 系啦，咦，我同你新节目名可以叫做邓钟与巨轮， 即系啱啊！我哋讲下啲。古老食方 系啊，哇！ 古老食谱 好啱我哋行啊！我哋而家系行大叔路线噶嘛， 啊、 我哋可以叫粟味啊？ 点解咧？ 即系好臭嗰啲粟味系啦、哦啊。好啦，如果三个字你会用咩节目名咧？ 我啊， 嗯， 都系用翻梁荣忠啦。如果唔用，佢有啲咩选择咧？ 嗯啊，早排啊，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咧，你讲过一个我好兴奋，同埋觉得你讲得好好啊， 就系、是、嗰个 啊，好期待你呢个节目嘅出现， 最好就唔好揿嘅， 系啦， 平安钟， 系啦，我哋期待平安钟嘅出现啦。好，今集嘅呢位嘉宾究竟有冇试过用佢个名做节目咧？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喂，大家好啊！我咧曾经个节目里面咧报过一啲政府职位空缺报告，我扮过嗰啲火烛车啊，喂喂喂喂，咁都系我啦。你估下我系边个？ 十八廿二听紧你。 今集呢个嘉宾咧，真系，咦？又系阿钟哥啲前辈、 啊。系啊。我细细个睇佢大噶， 系咯， 系啊，真系坚系 啊！我哑仔啊，听佢唱歌 啦，系啊，系我嘅即系一个幻想对象嚟 嘅。哇，咁劲添啊！ 系啊，好劲！ 唔好讲咁多，收翻封利是先。 我哋欢迎 Sarah 李丽蕊， 多谢 Roland。 所以今日 但 系 咧，我同阿 Roland 两个咧， 系 都唔够啊？点解？ 点解啊？十八廿二？ 都系过咗啦， 系咯。 因为阿瑞咧，其实佢嘅 energy 佢嘅能量啊，系一个顶十个，我哋今日都系得两个，顶唔到啊。 OK 嘅，你哋顶一半啦， 顶五个， 顶50%。 我要问翻阿瑞一样嘢啦，即系咧嗱，你加入二台都好一段日子啦。咁我睇翻啲资料啦，其实咧，喂，你参加第二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入行噶， 系啊，冇错。 嗰阵时就嗰阵时系唱歌先嘅。 嗰陣時係唱歌先嘅，咁其實我都冇話要專登諗住係要入行嘅，即只不過係嗰陣時候咧，我讀中學，我已經係風頭等你睇個樣子啦。咁其實即係風頭等嘅意思嘅就係我乜嘢都參加，朗誦比賽又參加，歌唱比賽又參加。咁所以就喺中學嗰度咧，就有一位嘅師兄，佢就作咗一首歌曲叫做《快將煩惱盡忘記》。咁啊參加咗嘅就係香港電台所主辦嘅第二屆城市民歌創作比賽。 哇！已經嗰陣時同香港電台有關係。 冇錯，但係其實咧唔係我自己主動嘅，咁佢因為咧就喺我哋嘅學校嘅歌唱比賽當中，佢聽過我唱歌，佢就覺得呢個靚妹可以揾佢嚟去唱我首歌，咁所以咧就揾我嚟去演繹嗰首歌去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係冇攞到獎嘅，係啦，咁但係就因為咁嘅話，就同呢一個香港電台咧就結緣啦，係咁樣開始嘅。 但係嗰陣時嘅關係，除咗係一個比賽，你係參賽者之外， 參賽者 就冇其他嘢啦。 因為好得意喺嗰次嘅第二屆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咧，亦都有一个之后嘅安排，就系、是、任何入选嘅歌曲，其实我哋系会最后尾咧系会透过永恒唱片公司，系会出一只碟嘅。咁所以咧就喺嗰阵时候咧就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就误打误撞，除咗话入咗电台俾佢哋见到我之外嘅话咧，仲有机会嘅就系出一只碟，就系、是、由唱歌开始嘅。件事系咁样，个跳板系咁嚟， 就系嗰只歌啦， 就系嗰只叫《快将烦恼尽忘记》来换取勇气。 哇！就系嗰只啦， 系啦，沙沙地唔好意思， 而家仲系好民歌 feel 啊， 系啊，即系冇进步系咪？ 喂，但系你嗰阵时真系好闪。咁上啊，因為你嗰時得15歲啊嘛， 係啊，即係 好 似未畢業， 好似而家嗰啲星夢傳奇嗰啲14歲咁啊，真係 好厲害， 啱 㗎， 所以咧我要即係當其時，阿Yui嘅第一隻唱片咧，我係有買嘅。 你冇可能啦，係呢一隻喎。 唔係呢隻，唔係咁你自己嗰隻 啊？我自己嗰隻小妹妹日記。 翻工裏偷望他，遙遙望 咁快就翻工，我嗰陣時係班房裏偷望他。佢買咗個成人版。 佢出賣咗佢嘅年齡啦，已經一嚟就翻工裏嘅。 好心理啊！ 因為佢距離翻學已經好 好遠， 3個世紀啊，你知道啦。 係啊，因為班房，點解我會唱咗翻工？ 佢因為阿鐘哥真係好中意翻工。 我都係，相信你都係啊，係咪？我覺得我哋三個都係好勤力嘅人嚟嘅。 我就係嗰陣時開始就認識李麗蕊呢3個字。 你翻工偷望邊個啊？ 李麗蕊啦，係咪先？ 你真係儲錢買嘅嗰陣時？ 梗係啦，邊日都嚟有錢？买嗰时饿咗几多个早餐啊！哇，嗰时买只黑胶唱片好贵噶， 咁你咪好后悔咯。总之咪陈慧娴啦。 嗰时未有陈慧娴， 系咯， 系啦。嗰时仲有得林珊珊， 未有啊？ 爆脆味有， 未有啊？爆脆味 有，爆脆味差唔多系 芬妮姐姐。 喂，你小妹妹日记系八几年啊？ 唔記得啦，你八幾年呢啲咧真係唔好考。 即刻扮話唔記得。 我真係唔記得啦，唔係係真係唔記得噶，因為其實咧我知道要接受你哋訪問啦，我有好多嘢都唔記得，我反而問翻邊個咧？梁繼章。 係，佢記得。 佢反而會記得。 佢反而會記得，因為你冇發覺遠期嘅記憶 真係冇咗啊！ 好過一啲近期嘅記憶。 嗱，嗰陣時就係開始唱歌作為一個歌手啦。咁點解會轉戰咗落電視台咧？ 其實你又咁講嘅，因為咧就嗰陣時候就出咗一隻碟啦。咁雖然咧我就冇贏到任何嘅獎項。咁但係唔知點解就永恆唱片公司嗰陣時候嘅老闆咧就係阿鄧生，佢都覺得就都 OK 喎，咁就簽咗我成為佢旗下嘅歌手，咁就開始咧就有唱歌啦。咁我唱歌嘅時候咧，咁跟住嗰陣時候其實好興嘅，我諗你哋應該知，唔單止我做一飯噶嘛。我哋就一做嘅話咧，就跟住就會又揾人揾你做主持啊，跟住又會有人揾你做電台啊，即係其實係嗰段時間係好黃金年代嘅。咁跟住就會又咁樣就又試過喺 TVB 嗰度主持。 一啲嘅音樂節目啦。 我冇記錯，應該係《歡樂今宵》裏邊嗰個環節。 激光旋律。 激光旋律。 係啦，就係同阿 Louis 嘅。係。係啦，咁我其實好多機會。 呢個講少少，激光旋律咧，其實可以話係勁歌金曲嘅前身嚟嘅，因為當時未有呢個節目噶嘛，但係喺《歡樂今宵》呢一個節目裏邊已經有一個專係講流行曲嘅環節。 冇錯。我哋用嚟介紹嘅就古今中外流行曲㗎，都幾犀利。 但係你哋兩位有冇喺電視台合作過㗎？ 電視台冇 有 啊， 有 已經去到 好尾聲啦，有線 有嗰條線嗰度噶啦， 係啦， 反而喺 TVB 冇合作過， 冇，係啊，就咁樣嚟。 佢喺 TVB 嘅時候，我唔敢入去， 因為阿姐你驚。 跟住我一入去嘅時候，佢就走啦，係咪？佢驚啦， 佢係紅得滯，你驚咗佢啦。 我怕佢啦，係啊，太閃耀啦，係啊，避開一陣先。 咁點解無啦啦會又真係會加入二台做 DJ？ 從咩節目開始嘅咧？ 嗰陣時候就係由呢個清晨快活人開始嘅，話說咧，就因為我要多謝阿梁繼章啦。咁樣嘅時候咧，就朝頭早嘅節目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人聽。我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啊，因為而家都係。 因為咧，星期六嘅朝頭早6点至9点，你揾咩人聽啊？咁因為嗰陣時候呢啲唔係黃金嘅時候嚟嘅。咁當然啦，佢接到呢一個咁樣嘅時段嘅話，佢當然都要諗下有啲咩人可以同佢做啦。咁佢就試過打電話俾我。 但係嗰陣時阿 Michael 知道要做朝早嘅時段。佢冇谂过辞职咩？ 应该冇 咁早冇人听嘅咁样。 冇啊！我哋咪就系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喺一啲咁样嘅绝地里面，能够可以有一个翻身嘅机会咯。 以前同而家嘅年代真系好唔同啊！而家咧，其实做咩时段，我成日都话有乜所谓啊？因为啲人唔会听 live 噶，佢咪 archive 听翻咯。 系啊， 佢可以夜晚听朝早节目噶嘛。 系啊， 但系以前听朝早就真系只可以听朝早。 系啊，要坐定定就系6点钟朝头早就要听噶啦。咁所以佢就同我讲话，即係有个咁样嘅时段，你会唔会都想试下呢咁样。我觉得冇坏啊，因为其实嗰陣时候我都系唱歌嘅。咁跟住我又觉得就啊，你又会觉得我有咁样嘅即係天才可以就係做到广播咩咁样。咁我諗其实佢都应该不存厚望嘅。 点知 就唔知点解佢就因缘际会咁样就撞到一个咁嘅节目。 你有冇问过佢点解会揀你呢？咁多歌手唔揀当年。 嗰陣時候佢，如果我冇記錯嚇，佢都係永恆唱片公司做過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上面嘅高層嚟嘅。咁、其實嗰陣時候咧都 有接觸 過。咁、我就會覺得呢一個女仔都幾大膽，同埋嘅就係講嘢個表達能力都幾 OK。又唔可以講得強嘅，我覺得 OK 啦。咁所以咧，佢就會想揾一個就係同自己幾唔同嘅一啲火花。咁、我諗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就嘗試揾我。不過有個秘密爆俾大家聽，跟住我之後就問佢咧，佢話其實原來咧唔係佢自己第一眼相中我嘅，反而咧係要多謝 Raymond 哥哥。當年嘅吳石輝，佢就話不如你試下揾呢個女仔啦。係啊，咁因為我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我哋有時都會上嚟電台嗰度會做下訪問啊，或者做下 promotion 噶嘛。因為第二屆城市民歌唱比賽嘅時候，吳石輝嗰陣時候，你已經覺得嘅就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女仔可以試下，咁就即係recommend 啊 Michael 可以揾下我。 你好勤力喎，因為作為一個歌手咧，要你翻06咧， 你真係好又啱， 好厲害一個後生女，我蒲緊噶嘛，平時 Friday night 咁又啱， 咁咪正咯。 天光 系咯， 过嚟。 讲真，呢个都系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嘅一啲生活嚟。 就系真系咁嘅嗰阵时。 系啊，去玩完啦，跟住你话你翻屋企，你都系瞓噶啦。咁不如 翻嚟 好勤， 都系继续讲嘢啫。啱啊，啱 啊。就系咁样开始咯。 系咯，咁你咁做咗几耐啊？清晨发会人。 唉，真系唔记得。真係唔記得，應該係唔係好耐嘅時間，就係、是、幾年課仔到嘅啫。係啊，咁嗰陣時候就朝頭早星期六嘅朝頭早6点到9点钟。 係啦，所謂嘅幾年咧，大家可能聽落好似好短時間，其實如果作為當時一個歌手，係一個頗長嘅時段嚟嘅啦，已經畫咗幾年。係， 但我記得咧，《清晨發號人》嗱，你唔記得咧，我嗰陣時作為一個聽眾啦，因為咧好難得咧，星期六日咧朝頭早係有節目聽嘅，即係學你話齋嗰陣時嘅電台。都幾放棄星期六日朝頭早嗰嗰啲時段嘅， 係啊， 咁所以咧，你哋嗰啲精彩內容咧，同埋咧，我記得你哋嗰啲節目嗰啲 opening 嗰啲 jingle 嘅 set tune 咧，好搞笑， 我哋自己度嘅全部都係 咯， 而家都係啊， 而家都係。 我哋下一 part 翻嚟，不如問下阿Yui點解點樣由清晨快活人又變成風騷快活人嘅咧，好冇？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我突然之间好想听阿 Yu 而家唱翻呢只歌。 系啊，我中意你个版本多啲咯。翻工已经偷望他，所以而家你哋两个节目接更咯。 系啊系，翻工会偷望。 系啊，你可以偷望佢啦，又吓。 好啦，即刻落嚟咧就系终极无敌二台迷啊， 系 Winnie， 系喺度 十八廿二。 听紧你。 喂，你系三局嘅台主，上个礼拜。 你 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啊？你瞓醒未啊？今日我记得你系阔太，啱啱先瞓醒嘅喎。上个礼拜今日咧几点起身啊？ 醒咗几次噶啦？ 醒咗几次啊？ 唔能够熟睡啊？ 系啦， 睡眠嘅质素有啲下降啊。 好，喂，你嘅对晒边个咧？十八廿二， 阿嘉， 听紧你。 Hello， 阿嘉， 阿嘉系嘛？ 好。准备嚟咯，好唔好啊？三条问题， 三条问题，今日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提示，记得听晒问题先，听晒先啊。咁同埋嗌咗自己个名啊，记住啊。好嚟啦，第一条，李丽蕊当年参加香港电台主办嘅比赛，因而加入电台嘅。请问当时佢系唱嗰只歌叫咩名咧？ 阿嘉， 阿嘉， 快将烦恼尽忘记。 啱咗，你好想唱出嚟喎，似乎头先系嘛， 好似想唱啊， 自己 ，OK， 系啦，就系第二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由香港电台主办嘅， 好， 好，第二条阿嘉有一份啊，第二条，李丽蕊主持嘅第一个节目系边个？ 阿嘉，清晨快活人， 啱咗， 咦？过关喎，家已经 阔太阳菜，阔太阳菜 ，Vinny 喺咪度 ？Vinny 喺度啊？ 咦，做咩事？突然间静默咗咁耐啊？刚才 佢可能觉得我哋骚扰佢，每个礼拜要打俾佢，叫佢玩游戏，系咪啊？ 哦，唔系啊， 你未瞓醒？ 果然系睡眠质素争咗少少啊？ 唔系啊，今日有啲唔舒服啊。 哦， 有冇睇医生啊？ 哦，睇紧啊 ！OK， 祝你早日康复啦，咁样好唔好？我哋玩埋呢一条啊，试下答埋好嘛？ 好 ，OK 啦，呢个纯粹玩嘅啫。请问当时系边位推荐李丽蕊俾梁继章做拍档嘅呢？ 阿嘉， 吴 石辉 啊，啱咗，啱嘅，不过呢条唔计分嘅。 系啦 ，Winnie 啊，唔紧要啊，你都有50分咧累积，咁睇下会唔会都入到我哋10月2号嘅决赛啦。好冇、 啊、都有少少机会嘅，有少少 系啊 ，Winnie 啊，咁啊，除咗祝你早日康复之外，不如俾你点我唱啊，林， 系咪应该我哋点翻只歌俾 Winnie 听啊？佢唔舒服喎、啊， 咁你可能 有啲点唱名单咧，点俾咩朋友啊？ 咁啊，咁我点俾听日生日嘅啊 Leon fans 啊 Lucia 啦。 哦。 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放首 Leon 嘅歌俾你听啦。 好啊，我阵间播俾你听。系啦。咁你会好翻噶啦，或者系嘛？ 但如果找第二个唱呢样嘅歌播俾你听得唔得啊？ 最好唔好啦，我帮佢答啦。好啦，咁你快啲好翻啦吓 ，Winnie。 好， 拜拜。 好，唔该晒，辛苦晒 Winnie。 同阿嘉讲下先啦，阿嘉你好啊。 你好啊。 好，咁啊，正嘅系继续会进入我哋第二回合啦。你支持咗我哋二台几耐啊？嘉？ 三十年到啦， 老主顾喎、啊、都系， 咦三十年到即系睇住我大嘅、啊，你应该系， 咦阿嘉， 系啊，睇住你喺神光第一次做僆仔大嘅， 系啊真系系， 哇真系， 我都做过神光啊，钟哥， 真系僆仔啊，我真系僆仔啊，咁记唔记得阿嘉你第一个听嘅节目系有啲咩，即系边一个节目，点解吸引到你咧？ 冇朝头早起身翻学，一定要听神光第一次 嘅，一个生活习惯嚟嘅， 惯咗啊， 听众啊，好阿嘉。阵间我哋咧听完新闻交通翻嚟，继续咧进入你第二回合咯，好唔好啊？ 好， 希望你越战越勇，好唔好 ？OK， 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 C 四级双人赛决赛，港队2-3不敌斯洛伐克队，夺得银牌，系港队今届残奥第三面奖牌。今场继续由梁玉荣同埋刘慧欣上阵，第一局港队先取一分领先，第二局被对手追翻两分，到第三局梁玉荣打最后一球嘅时候有失误，港队再失一分，落后到1-3。最后一局港队只能够取得一分，总分以2-3落败，港队暂时取得一银两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梁玉荣、刘慧欣同埋黄君衡喺东京残奥会硬地滚球混合 B C 四级双人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银牌，呢个亦都系梁玉荣喺今届残奥会夺得嘅第二面奖牌。林郑月娥话：运动员凭住丰富经验、精湛技术同埋团队合作，喺比赛中有杰出发挥，最终能够勇夺殊荣。梁玉荣至今已经喺各界残奥会为香港赢得六面奖牌，成就非凡。刘慧欣同黄君衡就系首夺残奥会奖牌，自己同市民都感到非常雀跃，为佢哋嘅成就感到骄傲。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都祝贺三位运动员，而在一个商场观看直播的体育专员杨德强对于港队夺得银牌感到兴奋，他说见到运动员全力以赴，他认为外界不应该只是关注奖牌数量，疫情令运动员减少到外地比赛的机会，可能影响作战状态。东京残奥羽毛球港队朱文佳在 SH 六级男单四强局数2-1反胜对手杀入决赛，听日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球手争金。而在 WH 二级羽毛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浩源四强不敌首席球手南韩名将金正俊，听日将会同另一名南韩球手金京芬争夺铜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清晨4:00发生严重车祸，一架重型半挂牵引车追撞一架搭载采摘药材工人的无牌拖拉机，造成15人死亡，一人受伤。公安部派工作组到事故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并要求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切实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龙翔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有路面维修，慢线受阻，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今现在去旺角洗衣街介乎太子道西至亚街老街的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在大涌口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全城焦点嘅香港硬地滚球队不负众望，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每个星期我都会见证一次咁样嘅场面。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小心会输信号，你都要咧挂起佢。 但有啲人咧喺未比赛之前咧，好大声好 hills 咁话咧，今日赢输都唔紧要噶，因为我之前赢过太多次啦。 咁啊系，佢真系赢咗几个礼拜。 以往历史边个输得最多啊？每一次比赛都要认真。 无论佢斗得几咁激烈，都系想听众开心啫。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电台冷知识。 踢歌或者叫夹歌 ，DJ 喺节目中播放歌曲，有时会喺引子部分讲一啲说话，例如报时、天气或者一啲同呢只歌曲相关嘅嘢。为咗避免 DJ 嘅声音同歌声重叠，喺主唱出现之前就要讲完，称为踢歌。每一首歌嘅前奏长短不一，所以 DJ 要熟习每一首歌曲嘅前奏时间。我系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啊，李前辈啊， 系点样啊？ 你又唔记得咗？你唔记得咗清晨课会人做咗几多年啦？ 嗯， 但我自己咧作为一个听众嗰阵时，觉得咧真系好精彩嘅，因为咧朝头早好难得咧有节目咧，系令到你睡眼惺忪咧，你会笑醒嘅。 嗯， 你哋记唔记得一啲难忘嘅一啲环节咧？喺清晨课会人。 环节咧，我就记得唔知点解到今时今日都仲有人同我讲，我就好中意客家婆。 系啦， 系啦，其实客家婆咧又系误打误撞出嚟嘅。咁啊，話説咧，就因為嘅咧，我嗰陣時候咧就同我嘅爺爺同埋嫲嫲住嘅。咁啊，有一次咧就好衰啊，因為咧我就做完節目之後咧，我就打電話俾我爺爺嫲嫲，就因為約咗佢咧晏晝我就會翻屋企食飯。咁啊，點不知咧俾梁繼章咧偷聽到，我用客家話好流利嘅客家話同佢喺度傾偈，佢一句都聽唔到。好挫败，咁跟住佢同我讲，佢就系话：你究竟头先同边个喺度倾紧偈啊？我同我爷阿嫲喺度倾紧偈咯。啊，个内容系啲咩啊？我就冇咪话俾佢听，一阵间翻去食饭食啲乜嘢咯？咁样，佢话喂，好笑，啊，因为其实都几得意嘅。一个就系完全冇接触过嘅一种即系客家话，咁佢就话不如咁啊，我哋试下有个环节啦，你教大家讲客家话啦，咁就系咁样撞出嚟嘅啫。到今时今日都仲有人会喺街度见到我，就话你嗰只客家话好好笑啊，咁样。咁，我讲惯讲熟咗，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咁好笑咯。系啊，就系咁样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嗰阵时候，我唔知道 Roland 同埋阿钟哥知唔知道，我哋咧朝头早嘅话咧系要读呢一个嘅，就系政府职位空缺报告嘅。 我哋而家冇噶啦， 冇噶啦， 唔系冇空缺， 因为我所以冇报告咯。咁嗰阵时候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系要读嘅。咁其实嗰阵时候咧，就最初就系阿 Michael 佢会读，因为又系一啲政府职位空缺啊嘛，你不容有失，你唔可以读错，系咪？咁但系我嗰阵时候你知啦，完全系初生之犊不畏苦。 咁 我 觉得 你俾我唔系，我反而咧就系要加啲自己嘅一啲个人嘅演绎喺里面，例如。喺度講嘅就係會邀即係呢個消防局要招請消防員，跟住我就哔呼哔呼哔呼，加呢啲咁嘅嘢落去。 但係嗰陣時冇人打電話俾你， 就係即刻有人收到電話，但係唔係我，咁就收到電話。喂，你叫佢唔好再喺度玩喎，因為其實你咧政府正為空缺， 真係招募緊消防員㗎。 咁樣人哋以為你係玩緊個環節啊，咁唔得嘅噃。咁所以咧就收到個警告嘅，但係我哋仍然繼續 都係咁玩， 都係咁玩。 咁但係當年嘅消防員嘅招募係咪收多咗人咧？ 我唔知啦，咁就但係又 OK。咁所以就係我會覺得。有一樣嘢好嘅就係你同一個前輩，就是，當年啊 Michael 梁繼章對於我嚟講嘅話，當然係一個前輩啦。我嘅身上學到好多嘢之外，佢亦都會俾一個安全氣墊俾你。你就我個感覺覺得係咁，即係同佢做節目嘅時候，就喺個範圍裏面嘅話，其實基本上佢任得你自己自由發揮。當然你去到嘅就喂到你跳落去，即係一啲危險嘅地方嘅話，佢會拉翻你出嚟。就是，因為咁樣嘅話，你先至能夠好好地咁樣去發揮你自己所有嘅，即係天馬行空嘅嘢，你都可以夠膽。你都可能因為咁樣嘅話，所以就大家會覺得嘅就係，當年嘅清晨發號人啦，或者係風吹發號人嘅話，就會有啲不一樣。 你嗰年代有冇報豬油價格㗎？ 豬油價格冇，我唔使報。 但我有聽過喎，唔係你報啊，即係嗰次有豬牛價格， 我都唔記得咗係幾點鐘報添，豬牛價格。 豬牛價格唔知啊，但有報過吳君如有幾多斤，斤幾多錢啊嘛？只可以得講緊啲嘢。 喂，你個口才咧，係咪就係從清晨發號人開始咁樣去？學翻嚟嘅咧，你覺得？ 我又覺得其實我嘅口才應該係喺學校嘅時候已經開始被發掘嘅啦，因為嗰陣時候應該係呢個小學畢業 辯論隊嗰啲唔係啊， 直頭係畢業。 業嘅時候，應該係有一位學生代表。 嗯， 你有冇代表學生嘅就係上去個台嗰度，要多謝咁多位嘅即係老師啊，要多謝校長啊。我記得嗰陣時候已經係派我噶啦，係代表一學校咯。咁所以我諗係嗰陣時候嘅話，應該係口齒伶俐一啲啦，即係精靈啲啦咁樣。即係如果你話口才好好嘅話，咁我又唔覺得係。 但係嗰陣時你點樣拿捏？你係一個歌手，又要翻港台做 DJ 咧，會唔會因為你譬如你幫咗港台做 DJ 節目啦，會令到你個其他台嗰啲播放率又有影響？响嗰啲嘢嘅咧，嗰、年代有冇噶？ 我即使今日真系明白点解我唔红啦， 就系咁样棘住咗啊嘛。 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隔篱台唔播我啲歌？会唔会系咁啊？ 其实系会噶，我讲俾你知。咁因为我都做过 DJ 歌手嘛，我明 白。系真系会啊，因为嗰阵时候都有啲少少即系系咪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尽量小心啲咯。 喺呢、 有好多 DJ 歌手 喺呢个话题上，我系保持缄默嘅， 我知你小心嘅。 意见咁样， 我真系唔知道。 如果咪真系坐到而家，我 明嘅。应该 有冇嗰个角色嗰、那个？你觉得哎呀，我明明一个歌手嚟噶嘛，要翻两日做 DJ 啊？咁有冇呢啲嘢嗰阵？ 我反而又会觉得就系真系做咗 DJ 之后先至发觉呢一样嘢先至系我最得心应手。 嗯， 反而唱歌嘅时候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自己唱歌好。 作为演员咧，你又拍过电视剧，又拍过电影。 嗯， 咁电影或者电视剧做演员呢个岗位，都满足唔到你。 演员咧又好唔同。如果大家你都有做過啦，係咪？演員嘅就係其實佢賦予一個角色，你將佢演活，但係有好多嘢嘅話，唔係你自己 create， 唔係你自己創作嘅，你只係嘅就係要成為可能係一個 team， 以及嘅就係你個導演嘅一個工具。系嘛？將嗰樣嘢做好就已經得啦。但係嗰樣嘢係未必係你自己嚟嘅，又未必係好有你自己個人嘅風格嘅。所以我反而會中意廣播。廣播嘅話係完完全全真係你係你自己咯。即係你嘅性格啊，你個人係點樣啊？你瞞唔到嘅咁多年，如果你真係做得長時間嘅話，更加會知道你個人係點就係點樣。所以你要有真性情。所以我會覺得啊，咁多樣唔同嘅工作裡面嚟講嘅話，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地方咯，但系演员嘅话，我又反而觉得麻麻地吓，我亦都觉得可能自己喺唔系好合群， 系， 同埋嗰阵时候因为成名得早啊，我都想讲翻嘅就系，我觉得我自己唔系好识得珍惜嘅嗰阵时候，系啊， 但系你拍戏啲成绩好好嘅，啲角色好抢嘅， 所以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好彩咯，系啊，真心噶， 同埋 大家俾咗好多机会我， 即系李丽蕊其实影响咗好多人嘅，即系你 系咩？ 唔知唔觉里边 真系唔觉。 嗱，即係今日坐喺度咧，我真係留低一段説話，而家先講啊。 嗯， 阿鋭咧對我嘅啟發係好大，亦都係人撩咗我好多我自己唔知嘅潛能出嚟。 嗯， 我同阿鋭第一次合作就係、當年2000年開心 .com 啊嘛，即係有線嗰個節目咧，即係好多年前。 你嗰時對我好差，我覺得。 就因為又話任寶林喺度啊嘛，咁我梗係對任寶林好噶啦，係咪先？ 靚女成日都喺度同。 就係咁樣，你明啊呢啲嘢。 我成日自己坐埋一邊，垂淚。 因為嗰陣時，譬如話之前嗰十年，我就喺大嘅電視台做咧。咁、但係嗰陣時我做演員多啊嘛，又或者就算做主持，都係有稿啊，跟住講啊嘛。 係咪？ 咁你對突然之間去做嗰個節目嘅時候，你要講自己嘢喎、我係唔知點講嘅。阿李麗蕊咧對我嘅啟發就係原來可以令到一個節目係可以咁樣去運行啊。咁、我就越講越大膽，跟住先懂得點樣去。叫做將自己嘅一啲睇法，慢慢建立出嚟、所以呢個阿鋭可能阿鋭自己唔覺， 我自己都唔覺， 我就係睇你嘅時候，一路同你做嘅時候咧、我就會原來可以咁，慢慢先摸索到去。點樣佢自己講嘢呢一個途徑出嚟？ 係、咦，咁佢係你嘅啟蒙老師喎， 啟蒙老師嚟㗎，係、 喎、 啟發荷爾蒙老師， 係啊，啟發啲荷爾蒙啊，真係 應該越嚟越少啦噃， 冇乜啊，嗰陣時話即係大澎湃咁樣。 我真係唔知啊，如果你唔講， 係啊，係 啊， 因為之後先至開始真係叫做涉獵一啲叫做講自己嘢嘅節目啊，電台又好或者其他電視台都好，先至開始㗎嘛，之前完全冇接觸過呢一類型嘅嘢， 係咯，佢背對白啫。是 啊、 做嗰個角色啫嘛、但嗰個唔係你嘅真人嚟噶嘛，咁、所以嗰樣嘢嘅話，我覺得又爭啲。 所以我記到而家嘅，即係開心 .com 係我重影 呢個行業三十多年嚟講咧，其中一個對於我嚟講啊，係一個里程碑嚟嘅，因為係真係跳去咗第二個唔同嘅領域。 因為當年你哋唔慣講自己嘢啊嘛，你 係唔慣完全唔慣嘅，因為做演員啊嘛，都唔係慣講嘢啊。 但到你哋嘅時候嘅話，應該都已經可以比較跳脱啲啦， 跳脱啦，係啊。 因為我記得嗰時輪住嚟試，你哋都 係 啊出色嘅。 好彩我細個聽你大咯，所以咪 學 唔少嘅真係。喂，但 嗰陣時咧， 即係影響咗好多代人。 關事嗱，我記得嗱，清晨化學人嘅成功咧，就點解會變成一星期一戰嘅風騷化學人咧？你記唔記得點解？ 嗱，其實我係問咗阿梁繼章嘅，我唔知點解嘅。 係，我記得。睇下啱唔啱啦。 講。 因為當年嘅只此一家何家麗要 佢走啦， 係啦，要做另一份工啦， 冇錯， 唔做呢行啦， 係啦， 係啦，公司我啱啱入行嘅，因為係啦，我話好犀利啊！你兩個由 weekend 變 weekday 五日喎， 係啊，咁就咁樣咯。佢就因為佢走，咁跟住你哋有一個時段，就應該係十點到十二點鐘，係 啊， 係啦。嗰陣之前嘅就係只此一家，係何家麗主持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揾咗我哋兩個咧就做咗一 band 嘅時間，就係食佢嘅十點到十二點鐘嗰陣時候咧就係正式嘅風騷化學人啦，就由清晨化學人咧彈跳咗去到呢個節目啦。 啊，即係你個阿 Rowan 咧，你話阿 英 由一個禮拜一日嘅節目變咗五日就叫做咧。你知唔知我當年啊？我原本做呢個風騷化學人，我都做過一段時間噶嘛。 係，我知啊。 跟住我做五日。然之後變咗唔做之後咧，就一個禮拜得翻一日。咁你覺得我叻唔叻啊？ 你係另類叻嘅不嬲都，你係行另類市場噶嘛？你知噶。但係你而家變翻五日喎， 俾個位人。系啊，咁咪得咯。 你而家有两个叻喎，你由一日变翻五日又 系咯，系啊，系咯， 即系边个救我位啊？ 系啦，系啊。喂，咁我阵间下翻翻嚟，真系要正经地讲下风骚化学人啦。嗰阵时同而家有啲唔同啦，当然，同埋咧阿蕊姐咧跑商场咧，即系跑 劲啊，真系坚劲啊， 无处唔会听唔到佢把声。 系啊，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好啦，又有两位听众喺度咧， 十八廿二， 听紧你， 阿嘉系嘛？ 听紧你， 你好啊，多谢你听紧我，系啦，好， 啊、 你嘅新对手系边个咧？钟、啊，十八廿二， 听紧你， 咦，你系大钟定细钟啊？咁样， 相对于梁明忠，梗系小钟啦， 系小钟添啊，好啦，咁啊，两位准备咯。咁有三条问题咧，咁啊，钟哥会发问嘅。 嗱，咁记住都系啊，听晒问题先，同埋嗌自己个名嚟咯。第一条喺访问中提到，李丽睿主持《清晨快活人》嘅时候，当中有一个环节，到而家听众都仲记得嘅。请问 阿家 客家婆 系啱嘅， 啱啦， 教客家话， 教客家话嘅客家婆。 好，继续咯，阿钟加油，小钟加油，系、 第二条喺当时主持朝早节目系要报道啲乜嘢嘅咧？ 钟 阿 钟先， 钟 政府职位空缺报告 啱咗， 只只字都中晒， 劲啊！好，入嚟啦。 喂，呢、這个真系决胜题咯。 系啊， 嗱，听清楚啊， 长少少啊条问题，听晒先。 第三条啦，当时因为节目只此一家主持何嘉丽要离开港台，决定将清晨快活人变成风骚快活人。请问当时嘅节目时间是星期一至五几点到几点呢？ 阿嘉， 十至十二， 啱咗。阿钟其实慢咗少少嘅， 十分一秒啊，十，哎呀，争少少咋。 好啦，阿钟啊，我哋送翻个精美仪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先啦，好冇？ 多谢。 好啊， 阿钟都好澎湃，正话都争少少，争少少啊， 系咯系咯。好啦，阿小钟啊，你大概几多岁到噶？ 五廿零啦。 哦。 咪相对嚟讲，我都系大众 啊。咁系啦，咁你我都系仲系小众。O K， 好啦，咁你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第一日开始听， 第一日即系四十年、啊。 系啊， 哇， 好厉害、啊！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个听嘅二台节目系边一个？ 哦，翻屋企听《青春交响曲》啊！ 哇， 嗰、那个年代系边个做噶《青春交响曲》？你嗰个年代？ 邓海林啊 ，Albert Lau 啊嗰啲。 哦，系、哦、啊， 哎呀，咁你真系忠实拥趸、啊， 忠实拥趸、啊，真系。 哎呀，你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再打电话嚟啊？咁 快啊， 系啦，你试下不如，你可能真系，哦，你真系支持咗四十年、啊，系、哦、咯，嗰、哦、首主题曲要噏埋你个名啊，就快争啲要啊。好， 多谢多谢。 咁你系咯，你有咩点唱啊？ 听者有份啦、 啊。听众有份、啊，多谢你啊！专登咧星期六晏昼留喺屋企听支持我哋嘅节目，同埋打电话嚟吓。 好，多谢晒钟，多谢晒， 多谢你。喂，阿嘉， 系点啊？ 你好厉害、啊，你知唔知咧？因为咧，我哋咧而家系最后四场嘅初赛，即系仲有四集嘅初赛咧，去到二号就系总决赛噶啦。咁你咧，所以咧，如果你啲分数越累积得越多，继续做台主嘅话咧。即系都好大机会入到我哋十月二号嘅决赛。暂时咧，我哋咧累积分数最高嘅咧，大家如果记得有位叫 K K 咧，佢系115分添嘅。 可以俾少少提示，阿嘉你而家有40分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赢埋阵间嗰个 round 咧，机会就已经好高啊。 系啊，咁我哋可以十月二号见到你噶啦，或者系升喺你喺听住我哋一齐咧，又继续考下你可唔可以仲成为我哋终极无敌二台迷啦。 得，我都唔好讲啲过头说话，我一阵间嗰 round 浮咗， 小气一阵 间。 系 啊， 唔好咁样谂，系啦。喂，阿嘉，你知唔知道我哋即系有终极无敌二台迷冠军咧？咁其实咧会有1000蚊嘅超市礼券啦。系啦，咁可以讲下嘅亚军就有500蚊超市礼券啦，季军有300蚊嘅超市礼券嘅，都系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咧，哇咁多个礼拜嘅即系咧不断打电话嚟嗰个踊跃嘅参与啊， 阿嘉有冇信心阵间再过关啊？ 希望啦， 系，我觉得你都几淡定啊。 唔系，我好紧张，其实而家 系咪啊？个声音嗰个 energy 嗰个力量，我 feel 到你好正面啊，个人。你系咪 听紧你哋多嘛？ 系咩、 哦？你识讲嘢喎！ 你而家譬如平时听二台，你会支持边个节目多噶？定系由朝听到晚噶？ 晨光第一次，你梗系要听啦。听完你梗系要睇埋钟哥个 live 啦。 哇！ 咦喂咦哇！咦，听你咁讲，知你系有心、啊，知道我哋有 live 做、啊，知啊？ 摆低5蚊啦， 即系摆低，唔系呢个礼拜都系做两个啫，礼拜四五啫，吓 系咪啊？ 好啊， 喂，继续支持，继续支持。 好， 虽然你咁识讲嘢，但我都冇办法，即系唔可以俾贴士你啊，阵间。 喂，阿嘉，我俾你咧，帮我呼吁下咧，打电话嚟几号电话 number 啊？ 1872388 咁啊！如果大家继续想参与嘅话咧，咁可以咧登记定，可能下个礼拜咧就俾你咧继续喺初赛里边参与。 咁希望阿嘉阵间可以过埋嗰一关，过埋阵间嗰一关咧，你机会就高啦， 好嘛？好啦，咁啊阵间再见你咯。咁啊，大家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1872388啦，阿德会听你电话啦，睇下可唔可以报定名，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初赛咧，听到你嘅声音参与我哋嘅比赛噶。 33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因为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大家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咁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因为路面维修，慢线是封闭，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现在旺角洗衣街介乎太子道西至到亚街老街的来回方向交通仍然是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锦田公路近罗屋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全力扣杀 ，WH2级、SH6级，勇挫强敌出线。全力冲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电视梗系一齐睇先开心。港台电视31口述影像电视系列，听出好气势共融版， 逢星期六晚6:00播出， 以生动旁白叙述画面内容。 配合港台自家研发的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应用程式，给视像观众同步收听口述影像旁述，与家人朋友真正同时欣赏同一个节目，达至真正共融。 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 App， 即刻上港台网页下载啦！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估佢唔到嘅新尝试，原来系呢样。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时个唱五年，二十分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开始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第一次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撞上杯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算成长。 郭阿薇之前预告了她下一首歌会有很大的突破，保证大家意想不到。再揭晓，原来佢嘅新尝试系 rap， 尝试将自己嘅经历心态填落歌词当中。作曲谷阿薇，廖宇晨填词谷阿薇，编曲 Tima Kizu 谷阿薇廖宇晨监制 Tima。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 今日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谷阿薇倔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Tech Run 电台有时举办大型节目，除了前期准备功夫之外，演出前会连同所有技术部门，例如灯光、音响等等，进行一次联合技术彩排，叫做 Technical Run Through， 简称 Tech Run。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继续翻嚟啦，有阿瑞李丽瑞喺度嘅。喂，讲下风骚化学人啦，由两日嘅清晨化学人变成五日咧，嗰阵时你自己嘅心态点咧？兴奋咧，定系担心咯？死啦，做五日啊咁样。 其实从来都冇话会担心嘅，因为其实我谂嗰阵时候最开心嘅就因为有一个老前辈喺度嘛，因为有梁继章喺度嘛，咁佢带住，总之叫你做咩咪做咩咯，叫你写咩咪写咩咯。咁我觉得嘅就系喺风骚化学人会令到我变得更加成熟，亦都知道。真系乜嘢叫做广播节目啦？因为嗰阵时候你始终你觉得即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啊，总之就系顺心顺意咁样去做，你冇乜太多嘅计算。但系如果你话计算，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就系你要知道嘅就系话，你而家面对紧嘅一个 prime time 嘅节目，咁跟住嘅就系你要成熟啲去做多啲嘢。例如喺嗰阵时候嘅话，亦都发掘咗自己就原来我识写剧嘅，原来我识创作 jingle 嘅，我亦都知道嘅就系应该要点样去 plan 一啲。即系可能系你啲环节，我应该要点样去将佢做啊？咁样系嗰阵时候真系学，因为其实都可以讲得嘅就系即系在职培训咯，一路做住一路咁样学咯。我谂嗰阵时候都系咁噶， 系我哋 一定系好兴嘅。有一个就系好资深嘅，带住一个新嘅，跟住你慢慢嘅话咧，就会出到嚟。 都要睇究竟那个人想唔想学嘅。真系嘅，你唔系话带住佢就一定想做嘅。 即系有啲带住唔想学的。 好彩我冇，晨光第一线呢几个都非常好， 我真系觉得你哋几好，越夹越好， 系，咯， 即系我都不得不称赞而家同我拍档嗰几个，即系包括咗有崔杰同阿欧、林慧同埋白元浩，都真系。即係我係暗喜嘅同佢哋， 同埋我成日覺得你哋翻咁早咧係好唔簡單噶，你兩個都好犀利噶啦。 有幾早啊？十點鐘唔早，佢就早。 佢都早，佢仲早啊！你明唔明？ 我而家係農夫嚟噶嘛，耕田啲時間嚟噶嘛，五點幾起身朝早。 雞蹄就 唔係啊！我起身叫只 叫啲雞起身提啊！ 要起身好， 起身啦！我起身啦咁樣。我而家晨運時間嚟噶嘛？ 嗯， 係喂，做咗幾耐啊？嗰個階段嘅風騷發人， 風騷發人我自己又係唔知幾耐，我唔記呢啲嘢㗎， 咁你記咩嘅咧？ 我會記得啲開心嘅啲事，咁或者會記起啲人咯。啊，咁我就唔會記啲年份嘅，所以我好鬼渣啊呢啲嘢。係做到幾多幾時咁，我真係唔知。 咁你嗰個年代，你記得有咩環節係好難忘嘅咧？又嗰個年代嘅風騷， 嗰陣時候我哋有寫嘢咯，係啦，因為其實我真係唔係佢發掘嘅，我根本唔知道原來我係識寫劇本嘅。咁嗰陣時我記得就係有由戲假情真啦，永遠都係得我哋兩個做，係係 係 做短打嘅啫。咁其實可能就係只係會寫就係男人同埋女人之間嘅嘢。咁有時又會又會咗咩？當男人遇上女人啊咁樣啦，每人寫一日。哇，都幾係噶，咁但係就會 係 好辛苦嘅。但係你亦都因為咁樣嘅，會令到你自己嘅創作力量同幻想，即係會嚇自己一跳嘅。係啦，一日日就要逼住你去做一樣嘢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即熟能生巧。咁所以我覺得係嗰陣時間，我真係學咗好多嘢。 係多唔多自己嘅經歷寫落去嗰陣時？ 當然有啦。 當然有嘅話， 係邊個？我當然唔話俾你聽啦。 好啊，好啊， 係咪？你都識嘅。 一定有 噶，你寫故事嗬？ 冇理由唔寫自己啲經歷噶嘛？ 咪係咯， 係咯。 當時就話俾人聽，我就我朋友講嘅。 我而家成日都用呢招嘅。 定係咁？ 我一個朋友同我講咧，即係我成日都用呢句開頭噶嘛。而家我寫嗰啲稿，其實個朋友咪真係自己咯。 咪係咯，邊咁多朋友同你講啊？我同你都係唔係好多朋友啦。 就係 我哋呢個時候睇一睇阿Yui個傳接先啦，因為咧佢好多佢好多桶金咧就係來自當年嗰啲商場 show 啊。係啊，因為咧。就算去到馬鞍山嗰陣時，未有咩貼物貼咧，你都要去咗做商場 show 啲 MC 噶。係啊，你講下你嗰個年嗰個商場 show 跑 show 個年代， 即係團晚未開通，佢已經好興奮啦， 佢已經掘緊條路啦，大家開緊條路啦。 冇錯，係我係覺得真係好好彩嘅。咁因為就係喺香港電台，咁跟住你有一個好受歡迎嘅節目，咁跟住就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不如去試下去做一啲商場 show 啦。咁其實咧講緊嘅就係即係最開心嘅時候，唔單止係商場 show。反而嘅就係 annual dinner，大哥都有做過啦，係咪？咁我曾經係好犀利到，我而家睇翻我有一本嘅記事簿，有某一年咧，基本上係恐怖到咧，一個禮拜七日啊，有六日都係要做 annual dinner 嘅。朝頭早就翻，不過係另外一個電台啊嚇，嗰啲日子，咁就朝頭早就係翻一個朝頭早嘅節目，去到十點鐘之後嘅話咧，晏晝其實基本上你就係要準備個 annual dinner，跟住晏晝你就去化妝梳頭去裝身，跟住夜晚黑就去做到夜晚黑嘅十一二點，跟住第二日又可以翻電台咁。預設者係咁樣嘅，係可以跑到多到係咁。咁我就試過有一次，我好記得好記得呢個畫面嘅，就係、是、近住係冬天嘅聖誕節。咁你知聖誕節嘅時候喺維港兩岸，咪有好多啲大公司，佢哋要一定會有一啲嘅就係聖誕燈飾嘅，就唔知乜乜嘢集團恭喜你咩咩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係咪？有時會見到有好多噶嘛。咁我有一日咧就做完一個 annual dinner 之後，一路揸車翻嚟，其實已經好攰。咁跟住呢度揸車嘅時候，一路望兩周周圍，咁又會見埋維港對面，我喺香港嗰邊。咁再望過呢度，哇！對面有好多啲大公司嘅話，都已經有好多啲燈飾啊，甚至乎係閃耀嗰啲咁嘅，即係啲燈啊咁樣，就講唔知咩咩恭喜啲咩。咦？呢間 annual dinner 我做過，跟住再睇隔離嘅就，呢個都做過，呢個都做過，真係我一路揸嘅就係喺香港度，又有好多嗰啲唔知啲乜嘢大嘅啲保險公司啊，或者啲乜嘢咁就話，哇！基本上呢度所有呢啲燈飾嗰啲咁嘅即公司，我全部都有做過。係啊，咁跟住你就覺得話，哇！其實真係好好彩，係全部大公司嘅。 即係阿Yui咧，對香港大公司嘅發展咧，係有即係做咗唔少嘅幫助貢獻嘅喺裏邊， 都有噶，同大家開心心咁樣。 你有冇記得咧？有幾多年嘅 countdown 咧，係冇自己同朋友度過過噶？嗰個年代真係咧，嗰啲日子真係阿鐘哥都會知啦。 你都試過， 即係揾真銀年代嚟噶嘛？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未試過喺呢啲叫做大日子揾真銀噶。因為所有大日子，我喺電視台做緊電視台嗰啲 show 啊。 哦，係喎，我係 電視台嗰啲 show 你冇㗎？ 冇啊，因為電視台嗰啲 show 咪計 show 錢啊嘛，唔同阿Yui可以出去商場嗰啲掘緊金啊嘛。我哋電視台 show 錢有幾多啫？但係每逢即係嗰陣時，我喺主力綜藝節目㗎嘛。任何一個節日，即係爭清明重陽嘅啫，都會有， 都係嗰個嘅， 都會有節目噶嘛。咁全部嗰啲節目咪就係我哋呢度啊，大家係 啊，一大扎人咁啊， 聖誕快樂，佢就新年快樂，即係咁樣咯。 因為我成日都係諗咧，我諗你都係啊，我都唔知講過幾多年咧，就係。 Happy New Year 19992001， 我都讲到咧，我其实计下可以讲廿几年啦，真系 有廿几年一定有，即系大大话话嗬，系啊，嗯、即系我谂啊，廿几三十年都有， 真系不断 Happy New Year， 每一年都 Happy New Year， 争在嘅就系有时你就系你喺唔同嘅地方啫嘛， 系 咪 啊？ 每一日其实基本上你走去做呢啲咁嘅 show 嘅时候，你只不过系将个商场名抽走佢啫嘛， 系啊，同埋有阵 时，所以一样噶嘛，系啊，基本上系， 同埋有个年代进化到啊，点解咧连三十个年初一都要 count down 嘅咧 ？Yes，、 嗯、我哋嗰阵时开始觉得，咦，喺边度传过嚟？ 好奇怪噶， 咁但系当然我哋搵钱就冇所谓啦，系咪先？ 系 啦， 只要日日都 count down 啦。 系啦， 系啊，日日都圣诞节，日日新年， 日日都系最好啊，日日都可以靠 灯。嗯，系啊，咁你登台嘅日子咧，嗰阵时有冇连埋唱歌噶？ 登台有嘅。 哇！ 咁我觉得可能亦都因为咁嘅话，所以啲人就会中意揾我做 MC。点解咧？就会系 MC 加埋唱歌。咁佢哋咪可以慳咗嚿錢啦、 嗯， 因為嗰陣時候你話即係比較黃金年代嘅時候嘅話，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我成日會撞到有兩個歌星嘅、 嗯， 就係、是、Maria 定係 Elisa， 押韻嘅喎， 有冇？ 有佢两个 又系你 啊，扫咗好多， 系啊， 扫咗好多， 横扫啊，甚至乎我真系永远都系，哇，又系见到阿妈，跟嚟一系咧就系有Miss Chan Chan， 永远都系佢哋两个咧，大公司都系扫晒嘅，咁所以其实喺嗰段时间，亦都因为嘅啫，之后慢慢你会发觉就系啊，啲大公司可能佢哋都会想悭翻啲钱，咁啊由嗰阵时候就话啊，不如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唱歌，咁不如佢就喂咁啊唱两只咯，系咪？咁啊佢就唔请歌星，咁跟住就会揾我，就会系MC 再加唱歌，咁而嗰阵时候嘅话。都真係唔錯㗎，有係啊，咁、可以加價。 咁係啊，最緊要一樣。 咁你又加咗價之後，但你鏡頭一轉咧，而家喺最近你又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懷抱裏邊啦。咁而家你翻轉頭，即係可以叫做翻轉頭，再翻嚟一轉喺二台嘅時候，你而家去睇廣播，同你當其時你仲係小妹妹嘅時候去睇廣播，有啲乜嘢嘅分別咧？都是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這個、地方是没有装修过的嘛。 是一样啊。 一样的嘛、所有的环境。 看到你们都是一样 的。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转变到的 心态就是我只可以代表我自己、我会觉得就是我成熟了很多。我认真了很多。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好彩入这一行做哪个范畴都是特别是广播。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即是有什么的 training 啊或者是怎样基本上就是一个素人。加入嚟之後，跟住有好多嘅機會，有好多大家嘅朋友俾我嘅機會啦。咁跟住就做到今日。咁我覺得我真係好感恩嘅。咁所以而家先至識得去珍惜咯。我而家先識得去珍惜咯。咁我就唔可以俾自己嘅就係毫無準備咁樣去做一個節目啊。咁我就會喺記錄，我寫好多嘢啊，搜集好多資料啊，或者係要充足嘅準備之後嘅話，我先至能夠入呢個直播室，我先至話俾自己聽嘅就係我冇愧。对这个行业所给我的所有我能够得到的东西。 有什么期望 有什么期望、我只会希望的就是能够真真正正发挥到我们自己这个节目的、精神就是快活人。你自己本身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人、听的人他们才会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的感觉和你的态度。咁我覺得，如果喺我而家呢個咁嘅年紀，我能夠就係做一個自己初創嘅節目，再去做翻呢一樣嘢，秉承呢一種精神，繼續咁樣落去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已經係我最大嘅幸福。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 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他朝不再拥有。 梁永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币。 系送翻俾正话嘅听众啊！ 系啊 ，Winnie 啊，嗱，听完应该好翻噶啦，即刻 好翻啊！ 嗯， 好啦，嚟紧有阿嘉继续喺度，阿嘉系十八廿二， 听紧你。 嗯，越战越勇 啊！ 系啊，越战越勇啊！希望你得啊！ 好， 好，跟住落嚟就系佢嘅挑战嘅朋友，叫佢 Angel 十八廿二。 听紧你。 咪先， 多谢你。 系啦 ，Angel 你好啊，喂， 听清楚阵间钟哥嘅问题，系啊，阿嘉咧揿掣揿得好快，嗌自己个名 ，Angel 系咪喺外地啊？ 唔系啊， 我听你好似有啲 delay 啊嘛，嗰个声好似迟一秒，以为系啲长途电话。 唔系啊，唔系啊，我而家喺屋企。 系，系，我个人有啲 delay 啫。好 ，OK， 好嚟啦， 记住啦，听完晒题目，记得嗌自己个名先啊吓。 好，嚟啦， 第一条喺访问中提到。当时他们做节目要写短剧的，曾经提及过有两个环节，请讲出其中一个。 阿嘉， 戏假情真， 系啱嘅。 讲埋佢啦，第二个如果你记得， 当男人遇上女人， 哇，厉害吓、 啊，阿嘉好嘢啊！ 好，一份啦 吓。好 ，Angel 俾心机。第二条，访问中提到。李丽瑞有两种 show 咧，佢做得好多嘅，请问系边两种咧？ 唔系《青春快活人》啊， 阿嘉先， 嗌名啊，下次 阿嘉先系啊， 好阿嘉， Annual Dinner 同埋商场 show， 哇，好嘢， 你记性相当之好啊，阿嘉啊 ，OK， 好啦，第三条你试下，嗱，我哋依家赢咗噶啦，阿嘉吓 ，Angel， 我哋试下搭埋呢条去啊，好唔好啊？志在参与下，好唔好？好啊，我哋听听 阿嘉就唔使出声住啊。好啦，今次再翻嚟港台，李丽瑞喺访问中曾经用过边两个形容词形容自己咧？请讲出其中一个已经得啦。 形容词？ 嗯 ，Angel， 佢形容自己翻嚟之后， 咩咗咧？ 个人点咧？ 形容词咩？ 系啦，除咗靓咗之外，仲有啲咩咧？咩咗咧？系啦， 即系通常话一个 人，靓咗同埋咩啊？ 唔系靓咗啊，佢冇靓到嘅。 系啊，佢不嬲都靓噶啦。三个字乜乜咗咧？俾你试下答啦。 咩话？ 系啦，三个字咩咗？成成 fit 咗 ，fit 咗系唔讲。 yeah, 好啦好啦，你觉得阿 Yoy fit 咗同靓咗，最紧要系咁啫，系啦， 都系嘅。 好啦，我哋送翻个精美仪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好唔好啊？阿 Angel， 好啊好啊。 Angel 有冇想点唱啊？ 点信俾你哋听 啊！多谢 Angel， 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拜拜，多谢 Angel， 阿嘉， 嗯， 系， 咦，正话嗰条你识唔识答啊？啊，你例如访问 成熟咗同珍惜咗嘛，系嘛？ 成熟咗系啱嘅， 系有个真字系啱嘅，咩真咗咧？ 认 真 认真咗， 哇，好厉害、啊！我发觉你好清晰啊，你嘅思路，咦，你有机会真系， 咦，佢今日过三关、啊， 系咯。 阿嘉系今日过三关嘅， 系咯，你好、嗯、我哋好少咧由头带到尾嘅过三关，有阵时系卡拉咗另一个礼拜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嗯，喂，恭喜你嘅气势如虹啊、 哦、你 下 个謝 你下个礼拜记住留翻喺一个室内地方同我哋参与， 哦，你而家系室外系嘛 、哦？我惊佢话我下个礼拜出街、啊、要去 BBQ 嘛，弊家伙系咪先？ 室内室内， 嗯，好啊， 记得， 好，你记住咯 ，mark 翻个日子，嗯， 阿嘉，你听咗二台几耐？ 三十年 啦，都系啊，即系唔可以讲自己嗰个年纪的秘密嗰啲咁。 系啊，系啊。喂，咁但系九十年代咧，你会系听咩节目噶？嗰阵时，你头先就话而家就听晨光第一线多啦。 九、嗯、十年代咧， 系啦、啊，八九十年代你系听边咩多？ 轮住嚟试啦。 哇，好俾低五蚊， 好有品味，好有品味。 八十年代咧，八十年代咧， 八十年代，我中意把歌 谈 心、 啊。哎呀，系啦、啊，我都中意听把歌谈心。 真系好嘢。 系啊，嗬、嗯。 好啦，嗱，咁啊，家咁啊，约定啦，下个礼拜咯。 嗯， 好， 好，唔该晒先， 拜拜。大家仲可以打定嚟报名嘅，1872388，睇下个礼拜会轮到你啦。咁啊， 今日上嚟嘅嘉宾就系 阿思芬，我哋嘅 DJ 蔡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决赛，港队2-3不敌斯洛伐克队，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残奥第三面奖牌。今场继续由梁玉荣和刘慧欣上阵，第一局港队先取一分领先，第二局被对手追翻两分，到第三局梁玉荣打最后一球有失误，港队再失一分，落后到1-3。最后一局港队只能够攞到一分，总分以2-3落败，港队暂时取得一银两铜。东京残奥羽毛球港队朱文佳在 SH 六级男单四强局数2-1反胜对手杀入决赛，听日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球手争金。而在 WH 二级羽毛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浩源四强不敌首席球手南韩名将金正俊，听日将会同另一名南韩球手金京芬争夺铜牌。本港录得三宗喵变种病毒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卫生防护中心一直密切留意，最重要是有严谨的外防输入措施，政府会继续监察，考虑是不是适时要调整。另外有指医专不满政府事前没有就引入非港人专科医生的新修订咨询他们。陈肇始话，行政会议通过相关建议之后，政府已经联络医生团体解说，强调修订是想给更多医生来港。阿富汗塔利班成员表示快将宣布新政府的组成。另外，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的潘杰希尔省的局势仍然未明朗，塔利班和反塔利班的战士在当地的战斗持续。路透社引述塔利班的消息说已经取得控制权，但是反塔利班的战士否认。潘杰希尔省是唯一仍然未落入塔利班的省份，有报道说当地的战斗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来自喀布尔医院的消息说，有塔利班成员庆祝取得当地控制权，在星期五晚向天开枪，造成至少两死12人受伤。

养过，由你做决定。 十十八廿二听紧思芬，你好啊 ，Hello Ruin 哥哥 ，Hello 钟哥， 你好啊。 思芬咧，正话阿 Ruin 一嚟就问佢、嗯，究竟你系咪真系有结姓思嘅分咧？ 系或者你个 ID 叫，可能你姓李叫李思芬 咧，咁样 系咪咧？系咪咧？ 我唔系啊，呢、這个系阿嗰阵时阿嘉嘉改噶，系、嗯、啊何嘉丽小姐改嘅。因为我之前咧开麦个名叫 Stephen， 咁、嗯、咧就觉得就太 common 啦，咁、嗯、咧所以就改咗个名就叫思芬啦，不如咁样系啦。咁、嗯、啊嗰、那个成、个音咧都系佢帮手。 咁但係隨住阿嘉嘉離開啦，咁點解你唔改返自己想改嘅名呢？ 唔係，我覺得幾好啊，係、咁即係好似比 Stephen 又更加容易記到啊，咁同埋寫字出嚟嘅時候呢，咁、又會好似特別啲啊咁樣，咁我覺得唔錯。 係、個分字係幾靚嘅，你唔係分數個分啊嘛。 唔係。 係囉。 雖然大家呢都曾經有過唔少嘅寫法嘅。係啦，死屍嘅屍啊咁樣嘅啫。 係啊。 咦，咁 OK 喎，反而係。 其實都 OK 嘅。 咁喂，你介唔介意講到你嘅中文全名係咩？同呢個字係無關。 冇關係㗎。唔係噶，好少講嘅。 你姓咩㗎？ 我姓吳嘅。 我姓吳嘅， 係、因為好難發音啊，所以就公司就你唔好用啦咁。 但你有冇諗過？哦，係咩？ 係啊， 好難發音啊！但你有冇諗過思芬個名咧？其實唔係幾好意頭咧。 點解啊？ 你做極都係攞思嘅啫。你嘅分數係 C 嘅啫，即係 C 分。 其他嘅兄弟姊妹有 A 咪得咯。 如果你叫做 A 分咧，哇，就爭好遠啦 ！A 分係咪先？ 咁啊係， 嗯。 咁所以而家我就叫自己個小朋友做 B 分，希望有升級咯。 啊，升一級咁樣。係啦，即係你個書咧就係 A 分啦。 如果係都唔錯嘅，我都好希望係 上去咁樣。 起碼向上啊嘛，成件事。 咁但係你好多人都想知道你點樣入嚟二台做嘢嘅咧？ 哦，其實係透過一個DJ 比賽嘅，咁就 邊一年啊？ 嗰陣時係而家會仲有繼續喺度做嘅咧，咁就係阿芭比，我哋同一屆嘅。 哦， 系啦，咁就 DJ 生還者， 系 啦，冇錯。咁跟住嗰陣時參加比賽入嚟啦，咁跟住就一路譬如跟節目啊，做 research 啊咁樣咯。 而家就係得翻你同芭比兩個就係嘛？你哋嗰一屆 係因為波盛就再之後一屆， 波盛係之後啦，但係佢都係都仲算係 DJ 生還者嗰個遊戲嘅。 係啦，冇錯，波盛係嘅，波盛就係應該係最 last 一屆嘅 DJ 生還者。 但節目你都做過好多嘅喎，你第一個開聲嘅節目係邊一個？ 第一个开声嘅节目系， 定还是一个环节嘅啫？净系 系应该系 call me 格格 哦， 第一个节目系 call me 格格， 咁好厉害喎！嗰阵时已经系拍住阿格格， 转做晏昼嘅时候， 你系转做晏昼嘅时候开始嘅系咪？ 开声系，咁但系咧喺格格夜晚做九点嘅时候，嗰阵时就帮佢做 research 啊咁 样。哦，即系你同阿格格有一齐做个节目嘅， 有， 唔怪之你俾佢闹啦咁样， 系好正常嘅呢一个系，因为格格系好会指点后辈嘅， 系咯，哦。咁你之後有做過咩其他節目？我哋認識嘅聽眾。 之後有幫手做呢、這個手下留情啦，咁就跟Benny 啦、跟阿勤啦咁樣。咁係啦，咁然之後就跟文姐咯， 敏感時刻啦， 冇錯。 係咁，現役就係逢星期六晚啦。係 啦，十至十二。咁啊呢一個週末有情人， 同阿 Kitty 一齊主持週末有情人咧，就講下啲。即係人嘅愛情故事咁樣， 冇錯。 你多唔多依方面嘅經驗咧？ 同好多朋友比都唔多嘅，不過有少少。 係，同埋都全部都係啲朋友嘅經歷啊嘛，又係。 我都聽唔少嘅，係啦，都朋友經歷多過我自己。 其實係自己啫嘛。 嗱，咁啊，阿斯芬咧就好識得人情世故嘅， 係 呢一樣嘢。即一上嚟咧就有杯奶茶先啦。 呢個前輩教噶嘛。 呢個前輩就係 O 啊。 係啦，冇錯，係 O 哥教噶嘛。即係係咪先？ 但係 O 上嚟佢冇買奶茶俾我飲喎， 所以我就要做翻咯。 補翻啦，補翻兩杯咁樣。 咁不如阿 O 嗰34分加埋落你度啦，之後。 哦，咁我又唔介意嘅，因為阿 O 話佢已經低過摩尼冇乜所謂啊嘛，係嘛？ 嗯，唔係。啊、即系摩呢又几高分， 35分啊， 高佢一分， 排行榜第三名嘅，而家都系。 好啦，咁啊，即刻同阿思芬玩今日嘅游戏啦。嗱，咁有两个部分啦，一个就系 DJ 必答题，每条十分，共有两条嘅。咁跟住有啲分数题啦，就第二个 round 咧，阵间先同你讲啦。呢条题目咧，咁就如果你唔识答咧， 打劈劈， 哎呀陰功， 因為作為一個你唔好話 DJ 啊，入嚟直播室啊，係應該要知道嘅答案嘅。 哦，係， 不過好多人唔理咁解嘅啫。 死啦！我真係唔知啊，我要打劈劈啦咁。 好驚，如果好驚， 考到我都唔識嘅呢條。 答啱十分，答錯扣十分。但係如果你唔識嘅話，我提議你棄權，因為棄權咧就唔扣分嘅。 哦， 好啦，即刻嚟到 DJ 必答題第一條。为了录音室器材正常运作，录音室或者直播室的室内温度呢是需要维持在一个叫做适合温度的。请问适合温度是指几多度或以下呢？几多度？ 在哪里可以留意到的？为什么你 会……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用忙了，这间房没有。但是其他房有。你一定去过嗰度嘅， 我一定去过嗰度，而嗰度会写嗰个适合温度系几多度？ 你呢度有边间房？即系呢度有边间房？我哋未去过录音嘅啫，个个房都去过噶啦。 系啊， 嗱，我讲埋个地方俾你听，你冇留意而家跑落去啊。下边我哋俗称货柜嗰四个房， 哦， 系连咗出嚟嘅， 哦， 即系连咗个通告话呢间房有几多度嘅？ 系啊，一定要喺几多度或以下。 哦， 因为点解咧？我有一次咧冻得滞。跟住即刻又掟啲水入嚟，钟哥， 你冇事嘛？ 你冇教呢度啲掣，我冇教呢啲掣，唔教得噶。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哦，所以你就知道呢条题目啦。 系啊， 唔系啊 ，Rolling 一阵间落一落去，好冻啊！嗰几间房 真系咩？ 大只字写咗喺度嘅。 哦，咁样好。 嗯，好啦，请问系几多度？ 弃权。 咁快啊！ 因为咧，我心目中咧好似有个数字，但系我咧实在系唔记得嘅，即系我唔肯定嘅呢一个。 你心目中几多先？一嚟已经原来得系十度咁样啊！ 冇，佢应该大概系，我记得好似系21咁样啦。 嗯， 系啦，但系我唔肯定嘅，因为可能再低啲。 但 系呢个体感温度嗰度好低下嘅。 但系你真系弃权？ 我知道你呢度嘅占嗰个设定系会嗌人答嘢嘅，所以我弃权。 但系你，我又觉得。你個氣場幾好啊！頭先講咗啲嘢，嗱、 啊、 我俾咗貼士你噶啦。 哦，咁樣。 你又好似個方向行得好啱喎。 好啱啊！ 叫做 C 分之後係咯， 咪都係嗰句啊！即係可能你攞到最後嘅分數都係 C， 係 啦。 但你又唔好咁快放棄住。 哦，好，咁好啊！我試下答啊。 係啊， 21度啦。 咪但係扣分嘅喎。 哎呀，系喎， 扣十分啊！谂清楚，真系扣十分噶。 哎呀， 你而家如果而家扣咗十分咧， 系一阵间好难追喎。 你追就好辛苦。 我见 系咯， 本住嗰杯奶茶嘅份上，我觉得你个方向好明朗。头先 好明朗， 我哋唔可以推广呢啲嘢噶，唔得。 OK。 即系如果你话呢杯唔系奶茶，第二啲嘢咧可能会好啲。 大家呀，你放心，我未饮啊，所以我冇事。 可能一杯 Long Island 或者一杯 Fun 嗰啲咁。 系啦， 好啊，得到大家嘅鼓励，我觉得应该可以试下21度嘅， 系咪啊？ 最多一间追分嘅啫。 即系你觉得嗰个适合温度就21度以下， 答唔答？定弃权？ 答啊，21度啊。 好，答案系啱嘅， 啱嘅， 21度。 系啊，有啲信心先得噶。 所以呢度咧都有少少知识俾咁多位，因为咧亦都有啲听众曾经留言咧就话：，诶，点解我哋影啲相咧，成日都见我哋着咁多衫？咁或者啊，佢亦都提过，即系啲听众就话：，诶，点解你哋唔将个温度较高啲？你哋唔使着。又長就衫又剩翻嚟啦，咁我想講一講，其實咧，因為唔係我哋驚唔驚凍嘅問題啊，係同人冇關啊，死物係緊要過生物嘅喺呢度啊，係 啊，要攝住佢哋啊， 因為嗰啲機器係唔可以熱啊， 係， 所以一定要喺21度或以下，要保存機器運作正常啊。咁所以咧，直播室或者錄音室咧，一定要喺21度或以下先得嘅。咁所以希望聽眾們見到我哋著衫多咧。是因为要保护呢度嘅器材啊，即系呢个先至系嗰个真实嘅原因，唔系因为我哋惊冻啊。 好，第二条啦，系声音题啊吓。 好，请留意以下嘅声带。 不知天高地厚。闯千里，情怀极真，青春不解勇敢。 有冇印象呢首歌？ 有 印象系嘛？ 有， 你已经喺度噶啦， 我喺度噶。 哇！如果你答唔到，应该呢个先系答 pat pat。 俾多几秒佢听下先啊。 中国大人。 好啦，嗱，你好明显听到系边个唱咧？ 系系系，舞台王者 系啦，郭富城 系 呢只歌，唔使你讲个名啊，我讲俾你听， 系系 叫做《青春感想》。 系， 不过问题就系、是，请讲出以下歌曲系属于边一个活动嘅主题曲嘅咧？同埋一定要讲埋 年 份年。嗱，咁呢个好明显咧，一个好大嘅提示，即系话呢个活动系举办超过系多过一年嘅。 系。我是知道个活动的。 是啦。活动是什么 但个年份呢我真是失忆了开始。嗯、 记一下啦。 这个是当然我们的暑期活动。 暑期的青春感想是。 是。 暑期活动是哪个啊 太阳计划啦。 嗯是啦太阳计划主题曲。 是啦。 年份。 是啦。 你答啱了一半的啦。它是你入咗嚟之后啦。 是啦。 好明显是二字头啦。你不会是1999年啦。 不会。二字头。哇。 咁而家系而今年就几多？2021年啊嘛，即系一定系20字头啦，即系20 好苦恼佢样。 XX 年太阳计划主题曲，咁你都估中咗75%噶啦。 好， 但系系究竟系20XX 年？ 好啦，俾多3秒你好谂作答啦吓。 嗯， 三， 究竟系6定系7咧？ 2006啊，你 唔系16定17？ 你可以弃权嘅又、 嗯。哎呀，我真系拣唔到，我唔记得咗呢、這个真系、嗯，因为我净系记得啲 MV 好多年轻人， 跟住之后 MV 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啦。 跟住就 话太阳计划， 踩单车又踩 roller 咁样， 鬼 西狗咁样。 okay. 哎呀，我真系唔记得。哎呀，而家哎退化退化， 系咪弃权啊？ 弃权， 保住十分有着数啊。 系咯， 系啊。 好， 太阳计划主题曲由郭富城主唱嘅《青春感想》，年份系2014 啊！ 哎呀，好彩啫，真系，哎呀！ 好，阵间翻嚟到呢个选答题啦吓，咁、 哎、 希望你都多啲分数，唔好负分啦吓，小心啲啊！ 阿 Sir 话：如果都系啱奖咧，带埋个假发睇下你。心跳动，学唱着歌。 十八廿二听紧私分， 嗱咁啊有十分喺手。 冇咁緊張， 冇咁緊張啦。 咁 跟住呢度咧就有十條題目俾你揀，即係由一分去到十分。當然啦，你揀一分題就最易答，不過得一分。 係 十分就最難答，有十分啦。 嗯， 答啱十分或者係一分， 係 答錯照翻嗰個分數倒扣。 嗯， 棄權唔扣分。但係呢個回合你可以使用黃牌嘅， 係 你可以聽完題目之後先決定用唔用、 嗯。 用黃牌嘅話，仍然都係一啦。答啱就 double， 係 答錯扣 double。 OK OK。咁你而家揀一至十分，你会揀边条呢？你而家有十分喺手， 我会揀五分题啊。 五分题啊？ 点解呢？ 因为我会想了解一下嗰、那个深浅程度啊。 唔系，但系你揀五分题，你而家有五分，你而家有十分喺手，当你答啱咗都系得十五分啫。你而家目标应该要挑战三十。 我有冇话可以答几多题噶？ 三条咯， 三条。 嗯， 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咁一间如果都 OK 嘅 ，handle 到嘅，觉得自己。嗯咁啊，如果處理到嘅話，可能我會揀高分啲嘅，跟住再黃牌，咁可能都係一個好嘅。 咦，你都係一個理想主義者喎、 啊，理想嘅， 你唔會有意外發生咁樣嘅喎。 咁又都會遇嘅。 嗯，好，咁啊，即管俾你試一次五分題嚇。 呢條應該識啊， 你啊聽咗先。 係係係， 五分題，廣播道有客道係屬於二台邊一個節目嘅環節呢？嗱，呢個節目咧係已經結束咗嘅，完結咗嘅。 你個年代嗰又係， 係啊，我知啊。 廣播道有客道係屬於二台邊一個節目嘅環節咧？ 你識嘅個樣係咪啊？ 係啊 ，Give me five 啊！ 答案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係咪肯定？ 肯定。 咦？但係你又唔講話用唔用黃牌喎？ 佢留翻陣間可能。 不過又冇理由五分題用黃牌啦， 嘥咗。係 咯，係咯，係咯， 係咪啊？ 好啊， 好，答案係啱 嘅。好， 系逢星期四邀请有师傅上嚟分享一啲灵异故事嘅广播道游客道五分题， 啱咗啦，十五分， 仲有两条， 好好好好， 仲有两条，咦， 系 暂时唔错， 定晒， 你计一计数啊，即系如果你想入围咧， 系 你就一定要最低限度有36分， 36分唔系低嘅数字嚟嘅、嗯， 但系你仲有个黄牌未用啊嘛， 系， 咪咯， 即系如果你拣条十分题， 跟住然之后， 咁你有35分，跟住你拣条一分题， 咪得咯。 或者你揀條兩分題都可以， 得曬， 得曬 啦，係啦 ，OK， 哦咁樣嘅， 嗯， 咁不如 而家你又仲有兩個機會， 係 未用黃牌， 揾啲 揀邊條， 揀啲高分啲係嘛， 好好好，但你只可以揀啲高分啲啊， 哦 ，OK，OK，OK， 好，咁不如我哋揀條八分題啊， 咁穩陣 都 OK 嘅，好啦，八分題啊嘛， 八分題 嚟到啊 ，OK， 請講出1989年第二屆太陽計劃。是由哪一位巨星担任超级太阳使者呢？我说的是第二届。 八九年。 因为第一届呢我们已经问过的。 嗯。 那第二届太阳计划是由哪一位巨星担任超级太阳使者呢？ 有没有得选 的？没得选。可以给你提示你的。当然他是一个电影巨星。 第一届那个是我们是不是喺 史泰龙啊嘛， 系啦，嗱俾咗啦，呢个 就系第一届啊嘛， 咁你唔使谂佢啦。 系， 依家问第二届，好啦，佢系电影巨星， 电影巨星， 佢曾经拍过嘅作品啊， 嗯， 获得奥斯卡提名嘅， 系， 即系话佢应该系一个国际巨星啦，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八分题，16分，我而家有15分啊， 你而家15分， 15分， 哦， 你一定要答。即如果我黄牌咗之后咧，答错咗，我都系负一分，系嘛？ 哇！你计得好快啊！ 系啦， 咁 所以咧就 谂嘅， 因为要预计意外啊嘛，钟哥话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应该要预计埋意外嘅，咁所以就用黄牌啦。 吓、啊？你依个用黄牌啦？ 系 哦， 用黄牌 系啊。因为可能我就觉得正数分咧都已经系执翻身材， 你唔留翻阵间用啊？ 呢题都已经咁难啦 ，Roland， 系咩？阵间啲再难啲噶？ 呢条真系撞中咗有16分噶嘛？16加16，31分，即系佢阵间可以拣啲分数低嘅都可以出线啊！ 系咯，我见有啲你系咯，几光明， 几光明、哦、好啊！好啊， 用黄牌 就用黄牌，就用黄牌。我估应该系周润发先生影帝。 嗯，唔系我真系呢、這个真系我见你有杯奶茶我先嚟讲啊！ 哎呀！哎呀 ，Roland 笑到咁样，哎呀，真系要 佢嘅作品曾经获得奥斯卡， 系 我系讲紧美国嘅奥斯卡，唔系香港金像奖啊， 系啊 ，Oscar， 所以点解、 哦、 所以點解你會答頭先嗰個咧？ 國際電影巨星、 哦啊、 雖然發哥都係國際電影巨星，係啦、哦，發哥都有拍過荷里活嘅製作嘅。 係 哦，咁啊，咦，咁好似收翻個黃牌好啲喎、啊。 嗯嗯。 收得翻噶， 收得翻， 收啦收啦收啦收啦收啦收啦。 但系答答答定弃权？ 我答弃权啦， 弃权。好，俾多少少提示，两个字嘅， 两个字，估唔估？ 巩俐。 佢哋就系识巩俐嘅啫，呢佢哋嗰个年代。 好啦，算啦，系尊龙啊，多啲弃权，唔系我系多啲弃权。 系 好，尊龙， 仲有一条，因为仲有一条，快啲啦。 好， 唔好谂啦，拣十分题啦，系。2014年二台播出的《我是我》宣传、影片在手机应用程式的 RTHK Mime Apps 里面找了很多二台 DJ 挑战自我的，请问哪位二台 DJ 是挑战骑马的呢？ 这个是黄牌是吗？ 黄牌啦， 用啊，不要想 啊，你识啊， 都不记得啊，现役同事、啊、 现役同事正话广播道有限度的其中一个主持 哦， 好，最后三秒要答啦， 黄天怡 啱嘅， 好，恭喜你， 恭喜晒。 咦， 咦，我好似争一分， 都系争一分， 有几分、啊？ 好，今日多谢晒思芬， 多 谢晒。 好啦，咁我哋阵间夜啲系咪会听到你嘅声音啊？ 系啊系啊，十点钟啊，周末有情人啊，多谢各位。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下个礼拜四点再见啦，拜拜。